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啊，春风十里，是来自陆先生的乐队。那这首歌的歌名呢，春风十里，是出自当代诗人冯唐的诗。诗里是这样写的，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那听到这儿是不是会想到一部电视剧呢，春风十里不如你，也就是张一山和周冬雨共同主演的这部剧，听说收视率还是很不错的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心凌的爱你。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郭采洁的《狠狠哭》。印象当中的郭采洁啊，还是一个短头发的酷酷的女孩。应该说郭采洁出演的顾里是非常的成功的，让人们记住了她。但是郭采洁还是郭采洁，无论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就像哈利波特的扮演者，我也记不住她的名字，可是他不会变成哈利波特，对吗？我也很喜欢郭采洁的声音，觉得很有特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新不了情》。 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笑， 我知道的萧敬腾在17岁就写了《海鱼恋》，在15岁还是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社区爵士鼓的老师，现在呀，自己是做了制作人和音乐总监，钢琴呢也能自弹自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孩子了。那也希望呢将来提到他的时候不仅仅说他是雨神哈，而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的《浪人情歌》。 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

你曾对我说， 欢迎回来，来自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这是当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很久没有听了，现在听起来呢，还有一点点回到过去的那种感觉。是啊，越长大越孤单，再也不像小时候那么无忧无虑了。要是还能像当初一样的话，那该多好呀，被父母保护着，依偎在他们的身旁。只可惜我们都长大了，越来越能体会到孤单的感觉。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爱心的《再回首》。 今夜不会再有那时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 这首歌是来自爱心的《再回首》，那这首歌呢，跟之前的版本都有一些的不同，听起来有一种慵懒的味道，虽然没有原版的无奈的感觉啊，但是会有一种新的洒脱的感觉，是吗？自己脑补一下，一手拿着红酒，一边看着窗外，的确是很独特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敬轩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

最后来送上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周琳，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在很久很久以前， 想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分离。

959资讯快报。 近日，保定市召开全市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总结推进会议，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刘俊宇、周林伟、梁中林、刘丹、马东来、李庆林、李鹤群在本市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立足当前实际，全面抓好重点指标调度，保障改善民生、城乡建设管理、环境保护、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确保圆满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保定市长郭建英主持会议，他要求要认真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好体制、好作风，形成制度预案，要持续用力精准发力，探索和完善维护稳定常态化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责任，确保全市各项工作年底圆满收官，同时早着手、早谋划，为明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会议还对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进行了表彰。11月10日上午，涿州市市长陈宇督导检查全市集中供热工作，听取工作汇报，了解工程施工进度，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强调，要千方百计排除困难，强力攻坚，全力以赴确保按时供暖。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督导，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将保障民生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协调、通力合作，按照市区集中供热的总体规划，统筹推进工程建设进度，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力攻坚，全力以赴保障按期供暖。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让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着 你去找一生美好，将一声声叹息化作生命力，怀着信心解开生死结，还无消失朗日图。 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喝彩》，是他首部主演的电影《喝彩》的同名主题曲。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黄龄的《猫》。都说爱情当中的女孩子就像猫一样啊，这个内心啊总是敏感又骄傲的。那这一首歌应该也是唱进了很多女人的内心吧。

这是柯以敏99年的专辑《想你想疯了》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这首歌呢其实是彭佳慧为他量身创作的。继续的这一首歌是温暖的男生品冠，也是他的专辑《无法理解的大人》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年少时代》。这样的一首歌会不会也让你想起你的年少时候呢？ 几颗弹珠散落在公园草地，世界大战壮烈结束在秘密基地，夕阳映着满山的污泥，约好明天还要再来这里，明天之后篮球锁在柜子里，白色单车太矮了送给邻居小弟，那副双截棍从没让我天下无敌，再回头丢失了勇气，偶尔在夜里梦见那时的自己，那笑容浅浅的在记忆里模糊淡去，心在泪水里再也不是狂奔雨里的年纪，以后要往哪里去，一天一天的长大了，一年一年的遗忘了，一步一步成为年少时代无法理解的大人，是否到最后我们还能唱一首歌，把这一风景写成天边永恒的遗痕，那个少年以为努力就能赢，相信生命属于一颗流浪的彗星，别怀疑，偶尔在夜里梦见那时的自己，那笑容是黑白照片里残破的痕迹，心在泪水里想念围绕大榕树下的身影，迷路了怎么回去，一次一次的盼望着，一点一点的失望了，一寸一寸看着年少时代的天空缩小了，拥有了够多为何不敢尽情哭呢，一万倍是故聪明换不回一份快乐，写成天边永恒的遗痕。 这首《年少时代》是收录在品冠的专辑《无法理解的大人》当中。这张专辑据介绍呢，它是以时间轴为概念的，从现在的人生阶段回首过去，然后从小时候到年少学生时代，再到刚出社会的时候，甚至到谈恋爱结婚生子的不同历程和阶段，然后用这样的音乐还有他温暖的嗓音唱出在生命当中的很多重要的时刻，所以你呢应该也会在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找到自己成长的影子吧。

这是李泉写给范晓萱的一首《哭了》。会觉得范晓萱的声音唱出来是都市小女人的慵懒还有满不在乎，听到李泉的原唱呢，其实说唱的好得多也未必恰当，应该是更能贴近歌词还有曲子深层的感受吧。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是谭维维带来的《30岁的女人》，这是谭维维为电影《胜者为王》演唱的一首宣传曲。 我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30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30个年头，挑剔着还再三选择。 这是继刘若英为电影《胜者为王》献声之后，谭维维又为这部电影演唱的宣传曲《三十岁的女人》。在一档综艺节目《蒙面歌王》上面，谭维维曾经有演绎过的。OK， 继续来听《黎明的心跳》。这首歌是林夕作词的，而且呢它有很多个版本，像这个粤语版、国语版还有韩语版。比起其他版本呢，这个国语版呢是显得更为的婉转含蓄一些。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我说梦想是一个气泡，至少我能够主我得到。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你的耳朵重要，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之旅五周年店庆，巧遇双十一，双倍大礼等您拿！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两次机油机滤保养；奥迪同品牌置换，享1000元置换补贴，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